训道篇第二章。我心下自语，来试一试快乐，享受一下福乐，看这也是空虚。我称欢笑为疯狂，我对喜乐说，这有何用？我虽决意喝酒，以使我的肉身畅快，但我的心仍为智慧所引导，并决意迷于狂妄的事，直到我看清世人在天下一切有限的岁月中所做的事有什么好处为止。我于是扩大我的工程，为自己建造宫室，栽植葡萄园，开辟园囿，在其中栽植各种果树，挖掘水池，以浇灌在生长中的树木，买了奴婢，还有在家中出世的童仆，又有许多牛羊，多过我以前住在耶路撒冷的人。我还聚敛了大批金银及各王侯各省份的财宝，拥有许多歌唱的男女，无数的嫔妃，以及人间所有的享受。我虽如此富有，超过以往住在耶路撒冷的人，但我仍没有丧失智慧。凡我眼所希求的，我绝不加以拒绝；凡我心所愿享受的快乐，我绝不加以阻止，因为我的心对我的一切劳苦工作实在满意。其实这也是我由劳苦工作应得的报酬。但当我回顾我所做的一切工作，以及工作时所受的劳苦，看一切都是空虚，都是追风，在太阳之下毫无裨益。我又回顾观察智慧、疯狂和昏愚，那继位做君王的人能做什么？只能做已做过的事。我看透智慧胜于昏愚，想光明胜于黑暗。智者高瞻远瞩，愚者却在黑暗中摸索。但我也知道二者都要遭遇同样的命运。我心中自问，愚人的命运我也会遇到，为什么我要更明智？我遂下结论说，这也是空虚，因为智者和愚者同样不为人长久纪念，早晚有一天都要被人遗忘。可惜智者和愚者同样死去，于是我恼恨生命，因为太阳之下所发生的事无非使我烦恼，因为全是空虚，都是追风。我憎恨我在太阳下所受的劳苦，因为我要将劳苦所得留给我的后人。他是智是愚，有谁知道？但他一定要主管我在太阳下以智慧所辛苦经营的一切工作。这也是空虚。我回顾我在太阳下所受的一切劳苦，就灰心失望，因为有人以智慧、学问和才干劳作得来的，却应留给那未曾劳作的人作为产业。这也是空虚和大不幸。人在太阳下所受的一切劳苦以及痛心的事，究竟有什么裨益？其实人天天所有的事物无非是悲苦和烦恼，而且夜里心也得不到安息，这也是空虚。 人除了吃喝和享受自己劳作之所得以外，别无更好的事。我也看透了，这是从天主手里来的，因为离了天主，谁能有吃的，谁能有所享受？天主原把智慧、学问和欢乐赐给他所喜爱的人，至于罪人，天主将积蓄储藏财物的劳苦加于他身上，好将一切财物留给天主所喜爱的人，这也是空虚，也是追风。